我哋最積極 HK Pinner， 我係劉世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inner.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即系据说呢个曾俊华咧，攞到35票建制票，但其实个35票咧，你睇落去咧，其实冇乜 出名嘅人啦。最出名就系自由党嗰扎咧，阿周亮啦，大田啦。咁即系毋庸置疑咧，自由党系 all in 呢个 anti 西环 campaign， 即系详细讲一讲选举个 mechanism。其实我过去两个礼拜系用咗好多时间，用咗即系唔同嘅例子去讲，你会发生嘅咩一个情况？即系其实我系虽然我唔系好想攞长毛个情况去类比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唔用都用咗啦吓，呢个问题唔大。但系实际啲讲一讲，你系唔可能所谓叫用呢个所谓叫601票去合理化自己所谓对嗰啲所谓 lesser evil 嘅攻击嘅。原因系点解呢？一个立法会嘅选举又或者一个区议会嘅选举都好咧，投票嘅人咧，佢系唔会将自己投嗰票赢唔赢摆喺个 consideration 里边嘅。即系简单嚟讲，你喺新西咁，你话我投咗陈明咁。其实 more or less 咧，即系当然我希望佢赢啦，系咪？就算投朱海迪嗰啲都唔 anticipate 到朱海迪有800万几票啊！啊，你系唔知嘅嗰刻。问题就系话，你会知道，就算朱海迪唔系最多票嗰个都好，你都会觉得佢有得赢，系咪？但系你投嗰票落去，如果真系兜口兜面话俾你听，你嗰票系真系唔会赢嘅，你会唔会投啊？唔系话冇，系好少呢啲咁嘅人咯，啊！扩展到去呢个社会有呢啲人，可能就系1%。即系最经典嘅例子咧，就系由人力啱啱开始参加区议会选举，即系2011年年尾11月嗰剂，人力嘅票数咧就系、是、喺一啲空降嘅区域，攞黄毓民落去嗰三个字都会有啲死忠票嘅。咁问题就系话你投票嗰个人系咪真系觉得自己嗰票真系会赢咧？咁1200%唔系啦，吓、啊、你。你 at most 你就觉得嗰啲人投票投落去嗰刻，喂，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拉散一个半个民主党嘅人落嚟啦，吓、啊、赢肯定冇噶啦。咁你都系讲紧希望我拉散对家啲票，令到咧其他人可以多啲票去赢。咁但系问题赢嗰个人系咪需要一定过半呢？就唔系嘅。咁所以今次嘅情况同之前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系完全唔同咁计法。而最重要、最重要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嘢咧？你要知道呢个系小圈子选举，你要知道有票投嘅人，第一，佢嗰啲选委系选举产生嘅，好多都系，佢唔系要代表去攞自己嘅意愿出嚟投嗰票。即系当然，你话喺嗰投票现场，我跟唔跟选委嘅意愿去投嗰票，因为选举系唔记名嘅，咁大家唔捻知啊，咁冇得拗呢样嘢。问题就系话，我就算代表我界别都好，嗰种利益唔系话纯粹我表达咗呢个候选人代表我多啲，所以我投俾佢。而话好多时呢一票咧，可以同你嘅生意伙伴去交流啊，可以同你嘅 network 上边嘅人有啲倾讲啊。咁你需要知道做生意嘅人系非常之保守噶，你咪话俾佢听，哎，我又系投咗边个啊？系啊，我都觉得佢好过边个好多啊。好多做生意嘅人，佢只会投咗个会赢嘅人身上，因为佢系做一个最保守的决定。最保守就系一个最怕死嘅决定。最怕死系乜嘢呢？佢要惊西环问罪于佢，究竟你嗰票有冇投俾我真系叫佢投嗰个人？即系简单嚟讲，今次西环拉票就拉到尽噶啦，出行晒奶力去拉噶啦。但系实际上，你打我一句问我一句， 就算我是选委，我是香港人，我是乜嘢人都好啦，我觉得要阻止林郑去赢，其实都是一个方法，就是令到西环吹票嗰啲人，佢当中有一部分嘅小众，呢啲就系你所谓嘅造王者，而呢一班人系可以唔听西环嘅 order， 投俾一个西环以外嘅选择，咁令到林郑喺第一轮嘅投票里边，因为走咗呢一班支持者，又或者走咗呢一班所谓叫游离票嘅。嘅选委咧，佢就唔够601票，于是个选举最少都可以进入第二轮投票，系咁。问题就系话呢个选举唔系整一个计票嘅游戏，而系话任何一个选委投票之前，佢都系考虑紧当下呢一刻我收到嘅风，又或者我判断嘅形势。边个好啲？边个赢面大啲？又或者边个直帮啲？点样都好，嗰、那个判断系投票之前嗰刻先做。而大家讨论紧嘅 context 就系由而家呢一刻2月27号开始到选举之前嗰刻为止。呢度仲有大大话话一个月，你唔好话俾我听呢个月冇嘢发生，我唔捻信，就系唔捻信。即系虽然都系口同鼻咬，但我就系就唔捻信。上年就是一个例子了。咁既然呢一个月仲可以发生好多嘢嘅时候，而大家系咪需要支持林郑以外嘅人，又或者攻击林郑？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逻辑嚟嘅啫。如果你我系两边都唔会表态，又或者呢个选举净系关人关我卵事嘅，你咪坐低度食花生咯，冇人闹得你。因为你 day one 就话俾人听，我杯葛小圈子选举，我又唔提名又唔投票又唔捻乜七。咁但系问题今次又好似有啲人大家落晒水，系又要支持阿长毛，咁点都讲唔埋呢样嘢。不过唔紧要，嗰、那个唔系一个重点。重点嘅就系话，就算你唔参加呢个选举嘅讨论，又或者支持边一个候选人都好啦，你以外嘅好多人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就系谂紧点样帮某啲候选人拉票。又或者怎样 discourage 某些候选人，即无论你是一个泛蓝也好，泛黄也好，你是一个建制派支持也好，你是一个薯粉，你是一个奶粉，你是一个胡椒粉，什么都好，你谈的就是这些问题一样的。那就是说哪个的 fans 多一些，支持对方的人有机会少一些，大家是玩紧一个咁嘅游戏，呢个完全是一个策略的游戏，不要跟我讲什么原则，原则就不是在小圈子选举讲的，不同的人也都讲过的了。那既然这一刻大家都要营造一个民意，又或者营造一个社会气氛，去告诉某些人听哪一个候选人当选比较好的，那你真的觉得自己应该 all in 落水的人就要好像田北俊那样啦，即无论五时三刻你睡觉之前你都要出个 status， 哎呀胡苏真真系啲 marketing 做得好啦，乜乜柒柒啦，我哋应该支持佢啦，又或者边一个选委或者边一个生意嘅伙伴叫我支持边个都好，但我最后嗰票我都系支持曾俊华，你就要做呢啲嘢，因为你就系想曾俊华赢林郑啊嘛，系嘛，好简单啫。有啲人就觉得曾俊华都唔系咁好啫，又或者个摆明系建制，今日刘梦红就已经确认咗，佢四个都系建制，咁你嗰啲大条道理。大条原则的人支持了胡国兴的，那你又情何以堪呢？去到最后你咪一样支持个建制候选人，冇分别的。但你又不要告诉我，喂，如果我支持了长毛那个，咪民主派候选人咯。Sorry， 我咁长毛是二万几票呢，民间提名呢都是攞，即都攞不够三万七的。咁佢于是就是宣布不玩啦。咁你既然是一个咁嘅游戏，因为咁小圈子一个选举操作，即系又系唔知一月十三号嗰集 solo 又系讲晒噶啦，嗰啲前设我已经系讲晒噶，嗰时已经，你而家先去讨论已经太迟。因为咁样你可以 expect 啲咩嘢咧？你就可以 expect 一个破坏力冇咁大嘅人咯。即系于是之后啲点样操作，你自己谂啦，系咪？自由党 all in 只系说明一样嘢。我唔同意一个讲法，就係上个礼拜阿明喺唔知边个 post 定係我个 post 上拗过。喂，你又点知西环揿咗，即係你又点知北京揿咗掣呢？ 哇，张德江落到嚟拉票都唔叫禁制，我唔知点样先叫拉制，即系我唔知点样先叫禁制。咁你话 OK， 张德江唔代表北京，咁边个代表北京啊？即系习近平喺人民大会堂度开记者招待会，又或者佢叫国务院出个新闻稿，佢支持嘅系边个？咁呢个先叫北京禁制，唔捻系啦。咁而家摆到明就系话，一个政治局常委，一个张德江咁重分量嘅人啊，你都系同你啲有票嘅选委拉票，而系都有35个所谓叫建制派嘅候选人唔跟呢一条路线，系得一个解释嘅啫。我就系当你张德江流嘅，你叫我支持东，我就要支持西，我就系摆明同你唱反调。咁而呢一条路线就唔系净系张德江，你会见到成个西环、成个建制机器、民建联，以至到你听到嘅新闻，全捻部都系。咁你话俾我听，呢度边啲候选人同呢条路线最远？咁我又冇其他选择，系得翻嗰两个啫。即系我觉得其实嗰两个分别大唔大咧？一个就有公务团团队嘅支持啦，一个就冇咯，即系好简单啦。咁你话喂佢可以讲大话喎？屌咁你阿妈可以讲大话喎？你点知你阿妈亲生？你验过？咁既然系自由党 all in 呢个游戏，咁你就话俾我听，究竟你系帮自由党，又唔帮自由党啫？咁你咪最好唔好帮，咁大家咪一批三就食花生咯，咁咪 which is OK 嘅，冇所谓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个后果系点，又或者林郑做多四年系唔系即系对香港人非常之差，又或者佢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咧，我就唔知啦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一阵间十一点就收听双语一台嘅光明顶。咁啊，孟雄大师咧就会同陶杰咧，所谓叫爆炸镬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呢条友咧，即系 track record 唔系太好。佢有好多大镬爆捻咗都系冇爆嘅，咁所以咧就唔好抱太高的期望去听呢个节目，即系老老实实，我都喺度谂紧，即系如果真系有机会啊，同佢同我做人做节目嘅话，啊我呢又错唔到佢讲嘢，系嘛？咁嗰只梁振英咧就分分钟做政协常委副主席嘅，咁我哇我唔知道、啊、大佬，佢够唔够咁样督佢一铺爆佢一镬，我唔捻知道、啊、大佬，咁佢做咩爆咧？佢政协副主席嚟、啊，咁啊！即系唔捻细讲啦，又系系咪？咁所以咧，自由党 all in， 大家跟唔跟咧？你去谂啦。咁但系当然你话喂，三十五票建制票都系好捻少啫。咁梗系啦。当张德江开到声同你攞票嘅时候，你有十亿八亿生意，你可以点做啊？即系唔好讲话几百亿身家嗰啲啊！你有十亿八亿生意，你都只可以跟随嗰个路线去行嘅啫，因为你都惊买错啊嘛。同埋就系话好话唔好听，而家要你投名票嗰票投落去，所谓叫提名啫。真系到时点投就嗰日先算，三月廿四号先算，就唔好依家问我。讲捻完系咪？咁大家 pay safe 系好捻正常嘅，但系问题自由党就一个非常之好嘅 indicator。另外一啲 indicator 就冇人讲过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张德江自己亲自落嚟拉票，佢会同叶刘讲冇机会冇选？既然我叫得选委封杀你，唔好投票支持你，唔好提名你，点解我自己唔做一样最紧要嘅嘢、最简单嘅嘢，用你嘅人脉打俾叶刘，叫叶刘冇选，系嘛？喂，好简单啫。而且你系边个？你系张德江、哦，你叶刘俾麒麟状元赢完选举，喂，你要西环汇报嘅、哦。而家西环个大老板叫你唔好选，你够胆选？唔可能咯。但你见今日礼拜一啊，而家系九点钟啊，条友未退选嘅，即系话咩啊？就系、是、当你张德江流嘅，我都系同自由党一条线，都系当你讲嘅嘢都系冇讲。既然你要叫啲人冚唪唥支持林郑啊嘛，我就要同你嘅林郑对选，大家都系西环一条路线。当然佢而家 sell 紧嘅就系话，喂，好似梁振英讲翻话。就算你是一个几 concrete 嘅 plan， 而家人哋两个有 plan B， 你冇理由呢条线冇 plan B 系嘛？所以我大胆假设，叶刘又负责。如果四个人选咧，就正正系我三月唔系系一月十三号嗰集搏击会讲嘅。如果到最后跑出嚟啲认真嘅 candidate， 个个都可以入揾到去选咧，我就觉得真系天下大乱。即第一，冇人会理你所谓叫阴点唔阴点。而家四个 四个都可以是阴点，但是问题就是你看他摆出来台面那些就不同以前那种的，以前那种呢就是阿爷边话边个其他人就很恭恭敬敬是这样以行礼如仪的，现在呢你就真的等着他好像要互揭互互互爆黑幕，大家互揭黑材料咁嘅，即系老老实实，我真系唔识，我真系唔识评。但系两条路线，一条鹰派，一条鸽派，顺理成章，每一条路线都有个 plan B， 系一个好合理嘅预算。因为好老实讲，就算中央阴点唐英年嗰刻，我都唔觉得唐英年嗰啲黑材料阿爷会唔知道。只是当时阿爷的判断就是说，就算这些黑材料爆出去，我都不觉得对我这个所谓阴点行动有什么影响。问题就是说，当我这个行动出来的 现实就是说，有梁振英和唐英年去争的时候，而唐英年在那时相对民望是高过唐英年那么多，我就没办法不弃居保税。所以这一着大家做一些保守的决定的时候呢，你是不会阻止自己做买这个保险。即是你既然林郑现在根本就不会有过多提名带入去，而一般报纸讲的都可能是四五百票、那你曾俊华加上胡兴他只是三百一百八十加一百六十，即是三百四度，咁你仲有二三百票空闲㗎喎，咁你嗰啲人冇辦法，即係阿爺禁制要去俾葉劉係一件好少事喎。所以葉劉呢一刻仲继续选，佢唔宣布退选，即係佢而家仲觉得自己有希望。点解觉得自己有希望？因为冇人封佢后门，封佢后门就係叫佢唔好选，叫佢退选。既然呢样嘢冇发生呢，葉劉係有机会入到閘嘅。我諗冇人咁讲㗎啦。咁今日呢林鄭呢就公布咗佢政綱，咁就配合咗、服侍晒咁多嘅选委啦，我听完晒咁多嘅意见啦，俾一个好好嘅政綱，咁、基本上答应咗某啲人嘅要求，跟住我先去大提名。其实呢个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做法。所以其实呢我又唔係好明白，你今日去追击佢会场呢，你嘅目的係想达到啲乜嘢，即係你需要知道喎。阿土呢上年做个同，即是上一届做个同样嘅嘢，而最后呢係唔经唔觉咁帮助咗唐英梁振英，係累积佢啲民望，係最后赢够咗。咁所以我希望呢今届明係唔会重蹈返阿土覆辙。咁但好老实讲呢，今日林鄭应对係咪即係相对地比较得体呢？你係唔可能，即係你去要求林鄭点呀即刻答应你所有要求，定还是点样呢？即是我觉得他那一刻的即是叫陈志思去安抚王浩铭，而王浩铭那班人在他宣读政纲的时候，又或者记者发问问题的时候不搞事，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之是很温和了。问题就是说，你既然入到这么温和，那你入到做什么呢？我真的看不到你做些什么出来。唯一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之前你追击了曾俊华，你要敲正林郑月娥发表政纲的时候呢，就追击翻佢，咁大家叫扯平，所以叫追击就系网上发动舆论啦。阿长毛访问嘅时候就系话我摆明要拉曾俊华后腿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嘢。即系其实，即系我真系觉得系鸡毛蒜皮嘅事嚟嘅啫。你真系好似而家真系要做一样嘢出嚟嗱，你唔好话我啊，我而家人社同埋个其他恐龙战队嘅成员朋友咧，我都系要hold住阿林郑噶，我都系要搞佢噶。咁虽然搞完呢一铺咧，就实质上真系第一。冇结果嘅。第二就係话，即係咪攞咗生杯呢？我唔觉得攞咗生杯。我觉得似係俾阿陈志思攞咗生杯啫。即係我觉得佢真係非常之个聪明嘅做法。你如果叫一个保安，你出去行走王明嘅话，王明係大条道理，因为嗰个保安係一个冇人识嘅人。你可以推佢撞佢，又或者你同佢嗌交讲粗口都好。但是问题就是，如果那个陈志思，你好像都要被人几张薄面他，而且陈志思非常之温柔，一个太子爷咁行到出来，是吗？你是冇可能嗰刻对他讲错，咁你又会显得你好粗鲁啦，你明唔明啊？如果 保安对你粗鲁，你对一个粗鲁就好合理啫。咁但系陈志思对你斯文嘅时候，又话系啊，佢肯同你 connect 噶，不过一阵间咧先至 connect 吓，你俾少时间去宣读嗰政纲先，一间咪同你握手啊，接受你嘅请愿，又或者攞封信，又或者同你讲两句咯。咁但系问题好似捉到碌，唔识脱角，你净系问佢一个警察大会上面个无关痛痒嘅问题，即系当然就系话有人拆咗鞋，问题就系话拆咗嗰个系一 particular 某一个警员。即当然你外媒将呢件事入喺呢个警察原装级协会啊，又或者成个香港警队嘅身上，其实唔系太讲得通嘅吓，因为嗰个第一唔系一个官方活动，第二就系话乜人都上得去讲。当然你要知道蓝丝嘅本质质地就系咁捻样啦，系嘛？你对佢有咩要求啫？一个咁嘅散兵游勇咁嘅聚会，佢讲错嘢梗噶啦。不过就系话你讲到咁大，又或者件事又错得咁离谱，咪大家发表啲声明叫你澄清一下咯。咁但系澄清完，佢嘅言论都唔代表香港警队噶。你叫佢回应呢啲嘢，有乜好回应啫？系嘛？咁林郑得一个面孔，哎，因为佢哋嘅同袍俾人判咗两年，因为佢哋觉得咧，人哋啲案冇判得咁紧要嘅，佢判佢两年咪好捻唔开心咯。咁既然咁捻唔开心嘅时候，咪大家一齐吓，咪讲啲咁无捻聊嘅嘢咯。咁啊讲完咪大家，我表示谅解系嘛，我表示理解佢哋嘅行动，咁理解咗咪算噶啦，唔系点啊？可以点啊？所以我觉得呢个追击行动咧系真系多鸠鱼嘅。问题就系话呢一个月。而即系呢一个月之后，仲有几多嗰啲追击行动，我真系唔知。咁你系咪五个字恐龙战队系每逢所谓叫做有特首论坛嘅时候，你都走去恐恐咧？系嘛？即系假设真系嗰两个男人有啲默契，问一啲你好想问嘅问题，你系走去踩佢两个台号啊，定还是支持佢两个台号呢？啊，你需要知道呢啲特首嘅候选人论坛呢，即系唔多唔少都可能有啲观众发问嘅环节呢，就要抽嘅。咁如无意外都可能啲政党呢都会抽到一个半个问题问嘅。但係就如果真係阿胡官同埋阿庄曾都帮你问咗你想问嘅问题呢，你又唔知係插佢好啊，定还是支持佢好啊。即系所以而家呢实际上真的很难吊诡，条路又或者铺牌打第一只打错了呢，就成铺牌打得乱晒，所以现在不用搞了，告诉你听。好，第三节再讲。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